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从香港直播的三 D 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袁月。 该来的终于来了。昨天八月七号，我们在微信上已经看到很多人又在那刷屏了。没有资格的，应该是说没有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账号是不可以转载时政类的新闻， 转载都不可以。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转载都不可以吗？我转载一下新华社、人民这个网的高大上的、这个、 没牌你就不能瞎说。我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就是搜狗它不是弄了一个新的搜索功能吗？你可以去搜微信，就是各种文章公众号，你只要一打关键词全部都搜得出来。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一定是大事不妙。你看有一天你就像昨天这个东西出 来 了， 对， 就是 一打打一串， 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这些它都是有一定的发展的轨迹的哈。昨天他其实规定还挺长的，那么一个文章有 叫微信十条嘛， 有 十 条。发完之后呢，就新华社立刻呢就去采访了一个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那后来我们从这个媒体上了解到的都是新华社的通稿了。那当然他要辟谣嘛，说这不是压制言论啊，这样一个新规呢，基本上是因为啊，广大网民对于少数人利用这个应用呢发布社恐、社暴、社黄这些违法信息呢，大家感到深恶痛绝。 就是又有多人此微信 举报， 此微信多人举报。这个多人，我一直想见见这个多人是谁。 但是你看他这讲的是社恐、社黄、社暴。可是呢，他最后不让你发表东西的呢，又是时政类的新闻。其实有点前言不到后语。 因为我们国家的那个有关恐怖类、恐怖袭击都是时政类的新闻嘛，算。对对对。 但是你现在一想时政类的新闻，那肯定就是什么康师傅呀，什么周永康啊，下面呀，什么什么厚积薄发呀，类似于这种。哎，其实他讲的十条里面其他的我觉得全部可以忽略不计，就包括什么的实名， 还是人家规定的规定，你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不用去仔细的揣摩，因为其实一直都是按照这么来的。你像什么实名登记，现在微信就是实名的。 对，不能是不实名的话就没有。 对，你看什么绑定手机号吧， QQ 号吧，什么银行卡吧，它其实就是实名。 对， 所以这个它不是新鲜事儿，就是刚才我说那一条。这一条呢 时政类的， 很多人受到影响。我把这条完整的再念一遍啊，它叫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其他公众账号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转载时政类的新闻。那他还鼓励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人民团体开设自己的，这个就是要抢占舆论阵地的意思，是不是？ 因为我看了一下一个数字嘛，就是昨天也有记者去访问一下腾讯，就想问到底现在有多少公众账号 啊？ 然后这个数字还是蛮可怕的，有580万公众账号。 天哪，时政类的呢？ 它里面没有，它没有，就是他说里面只是占一部分。但是更多的大部分呢是以提供生活啊、服务啊、旅游啊、信息为主的。而且这个公共账号还在以每天10000个的速度在 增 加。对， 而且微信哈，你看近期它这个动作也是挺好玩的，不是可以查看阅读数了吗？但是昨天开始它又不行了。所以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发生了什么。等一下我们要连线几位， 把这个毙掉的话就是不让你知道这条微信到底有多少人看过，有多少影响力。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对微信不以为然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一直对微信就是朋友圈的我不是很关注，不是很看，就是最近一年来开始，因为很多工作上事也在这个微信上什么的，我才开始弄一个朋友圈，以前根本从来不看，我自己没有，我也不看别人的。因为我觉得微信的这种所谓的公 公共平台，是一个伪公共平台，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公共平台。 嗯， 就是首先朋友圈 对方的粉丝数你根本 不 知 道， 你不 知道对这个任何一条 你也不知道， 任何一条信息 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对别人对他的这个反馈你也不知道， 嗯， 就他没有一个快速的反应，一个澄清的机制，只是一个人一个微信号在那里自说自话而已，我为什么要去听？ 哎，但是现在的你说真正有影响力的哈，就是营销，他们就从营销的角度上来说， 嗯， 你就是要看口碑，他说这个是最管用的， 嗯， 所以一开始这个微信他公布阅读数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担心， 嗯， 就比较难看的这种 露馅的原型， 对，你一开始就炫耀我这有几十万的， 嗯， 结果露出来就几百可能几千， 嗯， 那你这个营销这个打击非常大。 现在据说他是怕有人刷榜， 嗯， 因为你既然是公布的话，中国人他一定是有空子可以钻真的有人去淘宝， 嗯， 去搜，他说我可以给你注册多少个， 嗯， 然后还会有分，就好像微博上分粉丝， 嗯， 如果是转发只是那种僵尸粉， 嗯， 还有转发再加评论的话，它可能又贵一些， 嗯， 就一块钱十块钱卖多少个那种，就是你只要上有政策下面一定是有对策的哈， 嗯， 当然现在不知道微信它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又把这个阅读数给收回去了， 嗯， 可是呢我的意思在哪儿吧，你说不准聊时政新闻， 嗯，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跟目前的时事的形势是有很大的关系， 嗯， 因为你看朋友圈，虽然圆圆他好像不是很爱看，但是我每天我就是这个习惯，我起来我要刷一下，睡觉之前我要刷一下。然后你会发现呢，有一些文章它的这个流传太广了， 嗯， 因为它不是最近有那个徐达内他又整了一个微信公号的排名嘛， 嗯， 你能看到这些 天下兵器排行榜 热门的文章它到底有多少人看，就是前两天我好像也讲过，就是北京青年报的这个评论， 嗯， 他们叫团结湖参考， 嗯， 他们就蔡芳华这个评论员他写了三篇文章， 嗯， 叫蔡三篇，基本也是讨论， 嗯， 周永康时代倒台之后什么后周时代的几大猜想， 嗯， 什么围观乐观改变中国就之类的，从暗号到信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几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不过我后来在一场发现两篇已经阵亡了，哎，多人举报已经无法查看了，哎，但是呢他就在公布的时候啊，你能看到那个数字很惊人的， 嗯， 我记得是8月2号的时候， 嗯， 他是26万， 嗯， 这个已经是很可怕了，你看他的那个统计除了讲情感什么生活类的几百万之外，你要讲时政类的上10万的，这个都是相当的惊人， 嗯， 所以呢你就没法控制，你说微信它怎么样它都是一个封闭的圈子，你聊什么或者你传播什么它这些个尺度是很难把握的，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觉得现在的这样一种舆论环境，你说反腐败是到了一个很高危的一个时期，我说高危也不是我自己说的，我不是危言耸听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有证据的， 嗯， 你看人民日报最近的有一个叫做什么，他的一个人民论坛是他旗下的一个杂志，他呢就给了一篇他们发了13篇的文章， 嗯， 叫做反腐节点到来，这本杂志封面， 嗯， 叫反腐节点到来， 嗯， 就把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定义为里程碑，他13篇当中呢有一篇 歌功颂德的，嗯， 也他没有歌功颂德， 啊，里程碑还不歌功颂德， 他讲的这个你就看到现在海里边的形势是有多么的叫做风云变幻，你完全没有办法从中去察觉到底在发生什么， 嗯， 这篇有意思，叫反腐风暴的风险评估与防范， 嗯， 他说呢这个打大老虎哈，你稍有不慎他老虎就会反扑，而且还预测了就是老虎反扑的几种方式， 嗯， 大家可以去发挥联想，要么寻找更高的后台保护自己， 嗯， 阻扰对于自身腐败行为的查处，要么以影响党的形象影响安定团结为由想方设法向查处活动施加压力， 嗯， 或者呢以自己所掌握的对手或者更高层级官员的腐败线索来向要挟做垂死挣扎，或者联合党内相关利益者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击坚持反腐的同志，压制反腐败斗争的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 嗯， 大家现在去搜还能搜得着， 嗯， 而且各大新闻门户网站都在转载，大家都竞相用很多耸动的标题，这是现在可查的啊， 嗯， 你就能够嗅到现在朝里边代理在做什么。 还有另外一篇文章也是泄露天机，但是不久之后就遭到了阵亡，那是徐丹内先生写的长白山天机。后来呢我又去网上就找可能还没有完全彻底清除掉的 哦，很难，任何东西你一旦上了网就很难彻底清除。 这个好玩了，这个说的呢说长白山天机这个轨迹呢非常像我们之前讨论过国安委定点清除那些什么境外的 NGO、当时不是被山西运城的一个什么乡吗、他们就把党里边的那个文件 内参 直接是贴到了网上、然后什么全灭彻底类似于这种全部就出来了、这篇呢长白山天机它讲的是8月1号吉林的长白山白山市委开了一个常委扩大会议、就把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原话给贴出来了。这个王书记的当时他们这个市委书记啊，市纪委书记也姓王。这个王德胜书记呢，他有一个讲话，那他的讲话呢就2000多个字儿，但是呢他的讲话里边吧，他就引用了很多习总书记和王岐山书记的这些原话。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啊，他这么讲的，这习总书记的、 这样合适吗？我们都不是党 重要重要讲话，我们来揣摩一下啊，研究一下啊，不学习。对防腐败形势有一个新的提法，就是呢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成焦灼状态。焦灼状态从来没有提到过啊、这个从习近平的嘴巴里面。王岐山指出，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反腐败形势的判断上来、切实增强紧迫感，以遏制为目的、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要坚定立场，反腐败是关系党与党生存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没事， 有什么呀？对啊， 好，紧接着这句来了， 这跟新华社成通稿也没有区别。 紧接着这句来了，王岐山指出，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站队问题、定力问题，也反映了背后是对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问题。好，我看完这儿，我也觉得好像也没啥 啊， 就除了焦灼状态，也是 这些东西，好像我觉得 描述现在斗争与反斗争的 新闻记者会也都讲过类似的事情。 后来我就去网站上找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去读一读人民日报甚至环球时报，我还挺兴奋的。我就发现澎湃新闻他们做的很好玩、他们不是有一个栏目叫打虎记吗、 对， 然后呢他就把近期 这是他们的拳头产品， 就是上海重庆湖南湖北就各个省他们对于周永康这个案子的表态全部给贴出来了。最后呢还有一条叫做近60%的省市已经是表达对于周永康这个案子的态度、那就是坚决拥护嘛、好，我就想起来在长白山天机里面看到的 焦灼， 王岐山书记说 的确是一个焦灼， 他说这是一个站队问题。 嗯， 所以你看有60%已经站队了、还有40%还没有站队， 这是焦灼， 接下来要、要往哪站、好，我说了这么一大堆哈，我就说呢这个微信他不是突然间来这么一招说不让你们议论时政新闻，他这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时事作为背景的，也是传递出很多的信号的。那刚才我们讲到的人民日报旗下的这个人民论坛长白山日报，他们就看出来他们的这个王德胜书记的讲话，那从这个讲话当中呢外界就高度的关注，说这个是泄露了天机，埋藏在其中了有很多的暗号和信号。因为你天机泄露不久几个小时，你在网上基本上已经很难找到了。好，那么我今天还要请到几位专家来佐证我刚才一系列的这个推测哈。一位呢就是张立凡老师，也是我们连线过多次的在大陆很有名的独立的历史学家。那他会从现在政治时局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从这个角度跟我们解析。再一个徐达内老师也是连线了很多次，跟我们聊过很多次天。那这次时政新闻不让转发评论，那他其实是写媒体札记，写相当于是评论性质的。 对， 那他算不算受害者？ 如果 他的这个算不算归管范围里面？ 政类应该也不行了呗， 也不行。好，他受害者吧。 对， 等会儿我们请受害者代表发个言。 受影响着，你不要用受害者。 好好好，受影响的人。 受影响的人。 好，徐老师这个受影响，但是等会儿我们听听哈，他现在感觉还是挺 乐观 的吧？好，我们稍微休息吧，等会儿继续。 Radio U Radio Moder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其实任何的政治运作，它都需要进行一定的风险评估，可以说呢，这也是不用怎么讨论的常识了。那要反腐败，它是作为强烈的政治运作，当然是高风险的。那既然要防范危险的话，这是不是要从管控大家聊天，就这个从管控舆论开始，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啊。 哎，你不觉得我的感觉啊，就是现在这个国家对人民的态度，就很像现在很多父母对子女的态度，就是过度保护，还有一种不信任，就是父母不相信小孩可以有独立的判断，能够做出有益于自己的决定，国家也不相信人民能够正确的这个对待各种不同的信息，能够分辨谣言和这个什么，所以呢，像父母对儿童过度保护，就对孩子过度保护，就说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个，在没有我的监督下，你不许去干嘛， 我怕你不懂事， 我怕你不懂事，我怕你闯祸，我怕你有危险，怕别把坏人把你拐走了， 就是， 对，国家就是对我们这个子民也同样是用这种态度，就是说我得看着你，我得管着你，你不能你不在我的监督许可下，你不许做这个那个都不许做， 对， 而且这个外面的这个坏消息，坏叔叔很多，大灰狼很多，你不要听他们这个瞎嘚嘚，对吧？ 哎呀，你这个比喻简直是太妙了哈！ 对，我觉得是什么样的国家，然后培养了什么样的父母，然后培养了什么样的 孩子。哎，好，那到底就说回更加现实的，这次微信它不让议论转发时政新闻，不让议论，是不让转载时政新闻。那它到底跟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时局，有没有关联？我们再来请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来跟我们解释解释。 一般来讲，这个当一个国家处于非常时期的时候，是会对这个新闻呢、舆论有一些个管控。所以在这个周老虎的事件公布以后，我就曾经讲，我说从现在起到四中全会前，可能是一个高风险的时期，我觉得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可能管控舆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可能就是避免各种的说法然后影响了这个高层的这个反腐的这个权力斗争，但是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也有一部分人他们想就是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就是对于那个支持反腐的言论也进行了管制。所以我想两种可能都有。 那我们看到哈，就是人民日报最近呢发了几篇文章，还有包括长白山日报他给抖出来习近平王岐山的这个讲话，就从这些个文章里面，您能看出什么样的信号吗？ 这个我在大概二月份的时候我就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不把老虎打死，就有可能被老虎吃掉。那么现在看呢，这个因为老虎也不止一只，所以你打掉第一只的时候，可能其他的老虎就感觉到这种危机，这些时候就可能会一起扑上来。这可能就是人民论坛讲的这个要提防大老虎联手反扑啊，我想可能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也是体制内这个打虎的一派他们发出的声音。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所谓626讲话被长白山日报透露出来，当然这个透露可能是一个不经意的这个透露，但是这个透露也说明了一点，就是确实对于这场斗争来讲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话啊，就是说这个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这个无所谓这三个字我们其实也挺熟悉，有一位这个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也说过这样的话啊，我们老了无所谓。所以我想可以解读，就是在周老虎 这个公布之前的一些个一些个异动，所以我想这些可能都跟这个军事上的部署有关，这个确实是有重大行动存在。 嗯， 我观察到的大体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也有一点感慨，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原来所进行的一直是这个以党内的自查自纠，用通过中纪委、通过巡视组这种方式来进行，所以这个反腐办呢，其实没有放手发动群众。现在呢来看，可能在反腐败遇到这个大老虎反扑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才意识到这个公众支持的重要性，但是呢现在多少有点力不从心，所以据说不是习总也说了一句，现在是呈焦灼状态。 对， 所谓焦灼状态就是两军对垒，谁也干不掉谁，那这种相持呢是非常的恐怖的事情，所以我想可能现在也有所体会了。 嗯，依靠公众的群众的力量，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个其实发动群众，这个本来就是这个中共的一个传统啊。但是我觉得这次反腐败斗争来讲，它只是停留在高层权斗的层面。公众一般来讲，大家都是做闭上观，尽管我们对这个腐败、对腐败的这个现象非常的痛恨，但是老百姓基本上既不插不上嘴，更插不上手。 嗯， 而且现在还要进行这个舆论管制，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呢，就是打虎的一方，他可能也没有，他以为靠自己的力量，靠这个军事实力或者靠这个党鞭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不想或者是没有忽略了公众参与和公众监督的重要。 嗯， 那么另外这个老虎的一方呢，他们也不希望有公众来支持打他们，所以我想他们也在钳制言论，所以造成的这种后果其实就是变成一个焦灼状态。 嗯， 因为没有第三方的监督，也没有第三方的力量进入，那这种情况下就只是这个一个党内斗争。 嗯， 而且大家就是做闭上观，做官成败而已。 嗯，就是您刚才意思是说他们是意识到是需要发动群众来监督来参与的。 我不知道他们意识到没有，但是至少老虎是意识到不许群众说话是一个比较有利，对他们自己比较有利，但是打虎的一方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舆论的重要，我很存疑，因为他们太自信了。他们对制度自信，对理论自信，对道路自信，他们有这么多的自信，可能他们认为自己就能解决问题。 嗯，如果看接下来要开的几个会议哈，这几个会议您觉得会有一些新的异动吗？ 现在这个我也注意到这个人民日报转发的一篇文章，那么他讲到把这个周永康后要打好三大战役，那我觉得这篇文章讲的有点虚。 嗯， 虽然他可能有一些个好像战略上的建议，但是呢他讲的那个我觉得给人的感觉其实还有点遥远。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未来的会议真正要解决的一个是人事问题， 嗯， 一个是今后走什么呢，这个路怎么走的问题，可能这两个是最关键的问题。 嗯， 那么当然这篇文章作为一些个建议他也提出来了，但是呢我看基本上这个如果没有明确的政治改革的话，我想这个腐败啊还会重复的发生。所以呢当然他说要这个有法治社会，这点我觉得我也赞同，但是呢究竟怎么样才有法治社会，这个话已经说了很多年，也说了很多遍了，那么再说的话有没有什么新意，说依法治国， 过去也讲过依法治国法，建设法治国家，然后什么这个一线治国，这些都讲过了，但是都是承诺，所以我觉得需要有、需要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切实可行的这套方案出来。 嗯， 那么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要进行政治改革。 那么依法治国哈，这次四中全会的主题的话，它是第一次用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把它放到这么高的高度，会不会给民众带来更多的期待和信心？ 嗯，期待永远是有的，那个失望也是永远是有的。以前我们也曾经期待过很多次了，所以我想每一次这个新的领导人上来，大家都希望有一个与民更始的这个开端，但是后来，像这个至少20年的时间，我们是虎头蛇尾的等了好多次，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让人兴奋的地方。特别对于我这种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从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的历次的这种权力更迭我都已经看过的人，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提精神的这个东西，我只能是观察。因为我们历史学者一般来讲，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利益需求，我们也不会站得离现实特别近。 嗯，好的，谢谢您张老师。好，刚才是张立凡老师对于现在时局的一个总体的分析。其实紧接着我们要关心两个会议哈，一个就是北戴河会议，那另外一个就是四中全会10月份召开。 你真的是紧跟中央，我发现。 哎、你不觉得这些很有意思吗？现在 我不觉得。 哇，我现在每天看这个新闻，我都可兴奋了，跟你说。 妈呀！ 这个北戴河会议呢，其实有几个看点，一个就是打老虎，还会不会再继续的打下去？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查缺补漏，因为18大之后不是很多官员落马了吗？ 嗯、 那这么多空缺得让人来补上去。 对，我今天刚刚说这个，说这个云南的那某一昭通市吧，好像是26天没有市委书记了。 市委书记了。 对，海南那个是三亚吧，是已经是200多天没有市。 这 七个月没有 这是市级的，你还有中央一级的，你像公安部。这个副部长也、也没了，你像原来苏荣的那个位子也没了、那很多位子都现在急缺人、所以大家赶紧去找工作 补不进去、 好，我们等一下再听听徐丹内有什么样的想说的啊。现在受害人我觉得他确实是了，但是 影响的人 但是他不是第一次啦、就是见惯啦、所以呢这次的心态上呢恐怕没我想象当中的那么的起伏波澜哈。等会儿再跟徐老师聊几句，其实这是刚才录好的，等会儿把我们聊天的记录给放出来给大家听听。 You radio、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伴着激昂的音乐，三体化新闻又回来了。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我们早上大概11点的时候跟徐大内老师有一个几分钟的聊天哈。其实我非常关心他那天在媒体札记推的那篇《长白山天气还会不会再推》。我昨天就问他，我说这篇文章，你打算再推吗？他说不会。我说那你发过来给我看看。他说我不啊，现在那个情况估计是比较复杂。好，那作为受影响人之一，他没有取得任何的这个资格。所以呢他就不能转载时政新闻，那受影响之后到底怎么办？他昨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感觉怎么样？早上聊了几句，来大家听一听。昨天你看到网信办发布的这个规定啊，你第一反应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真话啊。 因为在这个微信十条公布之前，我已经通过一些消息知道了一些，所以不是就是在宣布的那一刹那，我没有什么意外的。 不震惊、但是我看您接下来在朋友圈写恨啊之类的。 我写恨跟微信十条没有关系。 好， 其实没有关系，我是跟 我们想多了， 就是那个微信它取消了阅读数。 哦， 因为我在做一个排行榜。 这个又是为什么呢？它为什么突然间又取消了呢？ 我那不知道，但有可能他是为了防止别人攀比啊，或者是刷榜啊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我恨的是那个，不是微信。 好，想多了。但是我看到具体的这一条，他写的说，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发布转载时政新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转载。那像您的这种媒体札记这样的公众账号，它将来会实际上会受到什么影响吗？ 坦白讲我不知道。我今天早上方兴东还在问我。他说他把他因为昨天我跟方兴东都接受了新华社的一个采访，其实关于微信十条的。我昨天还说，我说这是给我自己献一段挽词吧。当然从微信十条里面大概九条都是很就是过去的重复嘛，包括实名制，包括什么，其实都没有什么变化。唯一的就是明确的一个细则，就是关于这一个。那么我一开始还在想，这个时政新闻是包括什么？包括新华社问我的时候，还问了这个问题。我说时政新闻包不包括时政评论呢？那么后来我看有一个解答说也包括的。 这是谁的解答？ 是网信办的吧？有一个通过新华社发了个稿子，就是说解释什么叫时政新闻，根据。之前因为关于互联网信息就是新闻资质，就以前就有这样的解释，什么叫做时政新闻。那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反正各种各样，理论上是都包括，因为它后面一个等字都包括。对，所以后来我也确认 OK， 如果从这个定义严格来讲，我肯定不再没有获得资质。对， 那怎么办呢？那媒体札记还写吗？ 这个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就是我也希望，当然这个就是按照那个规定是这样子的，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具体会是怎么一个执行，包括它的松紧程度我不知道哈。这个可能既然他没封我就继续呗，封我嘛那我就不管了嘛。对，第二个也是，其实在之前有过，没有出微信十条之前不也有过封号吗？ 对， 当时也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的解释其实也是一样的，第一，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就是你问我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呢？就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所以我觉得我担忧啊或者什么都没用。第二个呢，微信我本身也不觉得是我的，坦白讲从微信本身来讲，第一也不是我们受众最多的一个渠道，所以微信当然很好了，我觉得挺好的，很有潜力，尤其它能够建立一些关联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从传播上来讲，当然你少了一块不够好了，但是也没有到就是完蛋的地步。对， 微信不算最多的渠道，那最多的渠道是， 微信不是我们最多渠道。我们从第一个，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有多个，一个是我们会通过一些合法的出版物，我本身有刊载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自己的微博，微博这一块我们的粉丝订阅数其实是超过微信的。第三个， 但是微博您跟微信写的内容是推送 的 内容是一 样的，我微信发的就是微博发的， 但是微信推不出去，微博应该也推不出去吧？ 坦白讲哈，微博的尺度比微信大。 哦，是吗？ 微博的粉丝订阅的尺度比微信大。 嗯。 但我不知道他们具体在操作的时候是因为什么。这就不知道了。 是，那就上次几个月之前不是被封过一次号吗？后来不是隔了不久之后又恢复了吗？那其实这次他可能也是一阵风运动 式的。对，这个问题昨天我新华社问我的时候我问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看他的那个网信办，他规定理论上是大家叫他微信十条，其实你如果严格来说不止微信，对吧？他有陌陌啊、米聊啊都算在内的，他是即时通讯工具嘛。那我想可能从网信办的角度，他不可能规定说你具体怎么封，对吧？那么接下来是微信、腾讯会沿用它原来的方法，因为它原来其实虽然它没有正式宣布过，但它实际操作是这样子，就是你第一次封号是封一个星期，第二次是一个月，第三次是永久封号，事实上相当于一个黄牌警告的这么一个制度。那么接下来它这个广信办说你要封号或者是要违规要封号，到底是会腾讯是按照原来的方式去做，还是一次性就把你给彻底关掉，我不知道这个细则 需不需要一个习则？对， 嗯，所以还要再观望，就现在谁也说不好， 是 他可能只是威吓恐吓一下。 嗯，对啊，因为方兴东说嘛，方兴东他跟我说，他说我是把你当做一个观测指标，如果你被封了，那证明他是严的；如果你没被封了，证明他是宽松的。 那听到这话，你应该觉得与有容焉，还是？ 他后面补了一句，他说我希望是后者，是宽松的。 嗯、 我说谢方博士吉言，我搬个小板凳坐着等。 对，我还想起来，就是你看现在的这些运动哈，是不是说明其实你像你生产这些产品的话，它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它完全 是 依靠时局的变化，那会不会给你增添很多的不安全感？ 其实因为首先我关于这个自媒体这一块的东西，就是首先我选的这个，或者说我过去走的这个路径，依赖是离时事比较近，或者是时政或者财经政经类的比较多，这一块的确变现比较难，这是很正常，不如 TMT 啊领域变现比较容易一些。那第二个呢是这个，我本身我说我不是一个很典型的自媒体人，除了我不是就是我选的这个领域相对比较少或者是比较艰难以外，第二个也是因为我其实自己用来就是养家糊口的并不是自媒体事业，我自己有自己很正当的生意，所以我对这一块的变现也没有很迫切的需求，所以可能对我来说可能相对而言吧，可能不是那么在意吧。 嗯，好，刚才听到的是徐大内.com 的出品人徐大内先生。好， 原来徐老师是个生意 人， 我今天刚知道。 他一直强调是生意人， 嗯、 他不是什么媒体人，也不是什么自媒体人。 玩票评论， 他说我一直在做生意，我底下有六七个员工，我们活得很好。 嗯， 这个好，其实我今天还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设计学院的魏武辉老师。魏老师，您在线吗？ 我在。 嗯， 好， 不好意思啊，hold了您这么久，七分钟的时间听了跟徐大内老师的一段聊天，他讲的对他的影响啊，其实有一点，但他不意外也不震惊，因为之前有一些的风声。那我最后就问他，我说现在的如果生产时政新闻的人来说哈，会不会觉得有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一方面他又是有提供很多的这个新闻的素材，但同时又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那您觉得现在微信它出来这么一个规则之后，它对于生产时政新闻这一类的微信公号来说，实际上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您的分析怎么样？ 我可以这么说，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几乎可以说是灭顶之灾。我为什么这么说呢？目前来看，就像刚才徐大内说的，前面九条都是原来重生的东西，也没什么太多的新玩意儿，这个没有问题。中国一直做这样做事情的，就是说政策放在那儿，我想用的时候就用，不想用的时候不用。现在我感觉是他是要真的要用，因为这和整个一个国家的政治气候有关系。你想一想，我们中国现在目前拿下了前副国级吧，就是政治局常委，当然是一个前常委了。那么这个贪官污吏这个被整治了一大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当局就必须做出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作为共产党，你这么高级的干部都出了问题，那么你的统治的合法性在哪里？为什么不可以实施一党多这个多党政？多党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实施西方这种所谓的民主选举？那么这个是需要当前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这样的一个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迫切任务，就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的解释。其实时政新闻这一块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时政八卦啊，就是说哪个贪官有什么情人啊，有什么二奶啊，这种八卦。另外一个就是时政的动向的解释。就是我把周永康逮进去了，我把这个什么上将逮进去了，我的解释是什么？他做这个贪官做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么多年的贪官贪了那么多钱，还要层层提拔，还要把他一直扶到那么高的高位？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那么如果说是允许社会上的所谓的自媒体也好，所谓的一般的机构媒体也好，你们自己去解释的话，这个整个意识形态的舆论场就会变得非常的混乱。这是我们党可能是很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一方面在重拳的在出击打击各种贪官的同时，他必须把自己的这个行为得到一个很好的 在舆论场上的保护，也就是说要收解释权。 嗯， 这是其实是我认为未来的一个非常可能有是3到5年的一个趋势。 嗯， 就是对于个体和社会上一些不太有那么背景的所谓的传统媒体也好，机构媒体也好，是不能碰了这个东西 啊，灭顶之灾。我记得几个月之前，像徐达内这种号就已经被封过一次了，当时短暂的被封存之后，很久不久之后就放出来了。就是您看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不会再这么轻易的让你们日子就是小小的威吓一下，是真的要小心。 可以这么说，就是说这个紧箍咒啊，会越捏越紧，会越捏越紧。就是现在可能啊，感觉上还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过3个月你就会发现有一批公共账号消失了，再过3个月你又会发现又有一批东西消失了。 嗯， 就是他这个也不是一次性到位全部干掉，他不会这么干的。 嗯， 他一定是一点点一点点紧到最后就是大家都不玩了呗。 嗯，那对于像微信他这个东西来说哈，这次时不时的来给他折腾一下，会给他自己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吗？因为看到现在微信他出来说坚决拥护，一定是一查到底的那种。 他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嗯， 其实我也曾经在类似的这种网络服务商当中干过，我在博客干过。 嗯， 我当时是博客大巴的运营官，在2008年的时候。 嗯，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就是我作为一个UGC 平台的一个运营者，我个人从生意的角度出发，我非常欢迎政府做这样的控制。 为什么呢？ 这样的控制我会很多麻烦就没有了。 嗯， 而且当我觉得某些公众账号我或者说某些 UGC 我觉得想要做一些管理的时候，我有令牌啊。 嗯， 我可以把这个事情推给政府啊，我说这是政府的要求啊，对吧？这样的话我会少担很多责任，在公众形象上面也不是我想干的，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要求这么干的，我只是执行者，我有很多东西可以推掉，那我可以还是一门心思的，或者是这个专注于做一些吃喝玩乐啊，做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企业的商业服务啊产品啊，我去做这些事情啊，我为什么要去碰那个东西呢？ 嗯，没错，现在这个如果是专门生产时政方面的产品和内容的生产商来说，应该是会遭遇到一个寒冬哈。那现在经历过这些政策的变化，您个人有没有一些就是感慨？因为我看到昨天微博上就一片哀鸿遍野，就觉得这个互联网公司它在政治时局当中的角色它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可以说生命力是非常微弱的。但是你如果联系澎湃新闻，当时它又主打时政和思想，你又看到澎湃新闻似乎现在发展的特别好，但是相比之下的微信又显得这么的弱小，会不会在这个时政产品这块以后会出现一个重新洗牌的这么一个局面？ 对啊，这个澎湃也好，包括财新也好，财新在时政方面也很猛。 嗯，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这么说吧，钦定的一种解释渠道。 嗯， 其实澎湃的一个主要，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做给我们党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做一个时政方面的解释。 嗯， 其实财新也是，这个财新甚至于有人说他是中纪委的宣传部嘛，对吧？那么这个是他们碗里的菜，那其他人就不要碰了。 嗯， 那么说到互联网公司是不是真的那么弱小，无非就看什么领域了。 嗯， 那你要说在支付领域当中，在所谓的 O2O 领域当中，在一些游戏领域当中，那互联网公司话语权还是很强的。 嗯， 那时政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菜，那当然就弱了。 嗯， 对吧？ 好，这个道理其实也显而易见哈。好，还是谢谢魏老师的点评。谢谢您，魏老师再见。 哎，不客气。好。 好，刚才跟我们连线的魏老师，他是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和设计学院，也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位互联网的观察者，在很多的地方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文章，非常有洞见的一位老师。好，我们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再集中的回应和点评一下刚才老师们嘉宾们讲到的一些东西。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张李凡、徐达内和魏武辉。三位呢给出的信息量我觉得都非常大。有一个就印证了我之前的一种印象吧，应该也是说就是对于时政新闻大家非常的渴求。其实从咱们三立华新闻的这个选题点击你能看得到， 民生有关的， 对，只要是讲， 我们有特许经营证吗？ 有，讲我们，你说呢？哎，我们是讲徐才厚，不是徐达内，讲徐才厚和周永康那两集明显点击率就超过一般的。当然还有一个很奇葩的现象，就是郭美美这两集的点击也非常高， 因为郭美美后面背后是红会嘛。 哎，所以你看到现在大众的这个趣味哈，就是一方面呢他是对这种非常非常恶趣味的，就是我觉得郭美美是比较恶趣味的，是比较低俗的。但是呢我就再往深一层想，他可能最关心的也是郭美美他背后的那股力量，大家觉得他可能也是有后台的，就是凡是跟幕后揭秘后台海里边就是这些关键词扯上关系的话，大家就会有一种极大的好奇心显示出来。这说明我们的有些东西实在是太不透明了，你只能靠猜靠传递。就刚才我一开始很兴奋的长白山天机啊，就类似于这种你去揣度上意，其实就是因为咱们有太多的事儿都不了解不懂了，你才能去猜，只能去猜。 其实我挺同意这个魏老师最后说他说应该好好管理微信。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主要的舆论的这种放在微博里，因为微博它里面的评论反馈是即时的。你微信的话是一股暗流，谁也不知道。就刚才你说的这个阅读数量，其实阅读数量是一把双刃剑了。我觉得你也不要盲目的去崇拜一个数字，一个谣言的话被读了多了也不是好事。一个真相被读的就是没有人读并不能够损害它，就不是真相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要盲目去崇拜数字的多少。那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透明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微博是可以提供这么一个场所的，给大家一个透明公开的场所，你可以发言，你可以及时的被别人看到自己的发言，这是一个正常的公开的一个公共场所舆论场所应该有的这个状态。还有包括微信，我看了一些转发，我觉得其实是很多确实是无厘头的，没有什么意义的，像什么今年是闰九月，什么给所有九月份的这个生日同学转发，还有这个鬼月，然后大家晚上不要照相。就我发现现在人很快就迅速去转发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你浪费很多这种信息资源。 但是你说现在每一个社交工具它都有这样的问题。 对， 现在的时政新闻大家还是会觉得你在微信上面传播是比较安全。 而且你不觉得微信给人一种假的小就是私密空间感，就是它是一种当然觉得好像是我给你，只有我单向道给你的，但你到朋友圈一看，其实有一个东西已经烂大街了，每一个这个朋友圈的这个都在转。它其实还不如你在微博上面转的话，你一转就大家都看到，而且公共都可以看到，而且甚至当事人都可以看到，我可以跳出来说对还是不对，解释澄清。就像前一段时间那个天津有一个那个老虎，天津动物园老虎很瘦，然后就有这个网友出来说是不是虐待老虎啊，是不是这个园长克扣老虎的肉吃啊，然后这个园长马上第二天就接受记者采访，就说不是他有病。 我觉得对，我觉得微信他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你像你讲的那有些文章，你比如说蔡芳华那篇他点击阅读量非常高，那有人不同意，我可以再写一篇，然后再写一篇，再疯狂的转，就是他这个速度上是慢的，可是我觉得他传播的效率和到达率他会更加的高。因为比如说我自己看朋友圈，我基本上因为我朋友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很难是漏掉谁。但是你微博我觉得我微博的到达我的这个几率是非常低的，很多东西我是看不着的。但是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关键点不在于说游戏规则怎么玩，而是现在他把这盘游戏他给他端了，说这个游戏你就不要再碰了，那不是你应该碰的领域。可是呢 你 发现 他 有这种巨大的需求， 在微博上面的尺度大吗？在微信上他把尺度收窄，但他微博尺度并没有相应并没有收窄。对，他并没有说你的这些大 V 不可以再转发实时评论。对，我觉得他也是，我觉得我这个我愿意希望这是一个趋势，就是他会往越来越公开透明的地方走，而不是去下面在地下里面在桌子下面去传达这个小道消息。 好，这个话题也真是一下子也没个什么结论，那我们再观察吧。总之对于像我这种对于时政 你太依赖朋友圈 还是有一定的嗜好的人来说，我是获得很多的这些素材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我关心的这些。 微信都是同步的嘛，对吧？ 希望吧，希望吧，希望这个微博哈不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好，那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点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下周见，周末愉快，拜拜。